悲伤，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受伤痕？我一个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，你若不敢说我就不问了，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，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，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，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。若爱的时会不能平衡，为情分或者为灵魂，该爱就爱，该恨的就恨，要为自己保留几分。伤痕，我一个临睡前会想。